首款经营玉成古惑仔手机游戏，香港真实场景，原著漫画剧情，300位江湖猛人坐镇。 好啦，你都跟我好耐啦，你大个仔啦，生性啦，铜锣湾系你嘅啦。 古惑仔 online， 今日一隻手指统一江湖。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w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好啦，翻嚟第二次嘅北上频道啦，咁啊继续咧，我哋都系讲下老评啦。咁呢个上个礼拜5月3日就88岁嘅高龄，咁啊死咗，其实唔知佢点死嘅。 冇喎 ，大家都唔知嘅喎、嗯。啊，虽然话佢咩胃癌系十九几廿年前嘅事，喂廿九几年前嘅事嚟噶啦，系喺呢个回归嘅年代啊，记唔记得嗱？老平嘅回忆录咧就讲过咧，就系佢喺呢个这个中英谈判嘅年代咧，就发现佢自己有胃癌啦，跟住然之后咧就入医院嘅故仔咧，大家都应该唔知道有冇睇过，就系话佢都讲提过就系、是、佢当年咧就用个假名嘅 ，OK， 系又要党嘅批准啦，跟住然之后先去入医院做手术啦。咁跟住咧佢就用咗个假名入院嘅，咁原因系咩？佢就话因为当时咧就唔想影响到香港人嘅心情啊，又唔想俾香港嘅传媒发现啊，唔想影讲到咧，我即系好唔明嘅，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香港人，点解你胃癌，你会觉得我哋会好关心嘅咧？即系喺当年我哋都唔明嘅，咁呢个只系佢自己一厢情愿啦、啊。即系如果即系可能佢系咁样理解嘅，即系佢觉得就系、是、喂唔好俾啲香港人知道我有胃癌啊。如果唔系咧，徐小凤就提早出场啦，系咪先？啊，即系咁样啊，吓咁同埋诶咁个，即系当然啦，同埋就系佢唔想影响到嗰个谈判啊嘛，因为佢觉即系啲共产党人系咁样谂嘢，即系觉得咁样我就会弱势咗，啲英国人咧就会吓阿彭定康呢啲咁嘅千古罪人咧就会即系食住上啊，点，所以咧当年佢就用咗个假名入医院做手术，咁其实已经搞掂咗嘅，咁所以今次咧佢死系咪胃癌就唔知，系冇我见官方真系冇乜报道喎。咁你88岁咁，佢可能佢系死喺马上风咁样，系咪先？都得噶，系咪先？咁样老人家都搞下嘢噶啦。 唔系共产党员有个好处嘅，就系、是、你永远都唔知道佢死因啦。第一，第二死同唔知，死同 埋佢 死咗同未死系唔知噶嘛。 同埋佢几时死咧？严格上得佢自己知道嘅啫。OK， 吓佢个灵魂喺出窍同唔出窍之间咧，佢都仍然都有刹那咧，系知道自己几时死。 系啦， 咁啊，外人就永远唔会知道佢几时。但是真正死亡的时间是几时 的， 冇人知道，咁佢话5月3号就5月3号啦。咁仲有共产党人呢死咗之后呢、又要做好准备，就是要做好被消费的准备啦。啊、OK， 咁第一个出嚟消费佢嘅就係懵伯伯囉。懵伯伯係第一个消费佢㗎，咁就係话好有机味咁嘅，嗰日讲嘢，我捻挂住佢啊，系啊，系啊，又话系啊，讲好语重心长咁又提香港人啦，啊，记住通过个待住先啦，咁你先对得起呢、這个阿老平啊嘛 ，OK， 好啦，咁然之后跟住咧就开始好多人咧轮住咁样消费佢啦，包括你头先讲嘅 梁爱诗啦， 白发魔女啦，咁啊白发魔女咧就话香港人系对佢唔住，如果冇老平咧就冇基本法第45条噶啦，话讲到咧即系 我哋好似爭咗佢好多嘢咁，講到咧，同埋又即係話俾你聽，當年魯平嘅好聽香港人嘅聲音㗎。啊！如果唔係就唔會擺45条落去啦。四十五条係咩啊？就係話最終呢個立法會同埋呢立法會嘅議員同埋呢個行政長官都係普選產生噶嘛。咁啊，咁但係喂大佬呢、這個咧係我咁多年都冇聽過，係老平嘅功勞嚟嘅。OK 啊，你即係人哋死咗。就死無對證咧，咁你又攞翻佢出嚟講，同埋喺呢個咁關鍵嘅時刻啦 ，OK？ 咁我諗咧，即係咧難好難保咧一樣嘢就係咧喺去到選舉前夕咧，老平咧係會透過問米咧上翻嚟凡間咧，同大家咧重新解讀基本法第45条立法嘅原意㗎 ，OK？ 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咧即係我哋拭目以待啦。咁但係即係呢句说话当然好硬意啦，我哋香作为香港人，我哋有乜嘢争啊老平啫。喂大佬啊，即係年青嘅一代其实对老平有几多认知啊。嗱第一我哋讲过啦，老平即係个芝麻绿豆官啦，冇呢个大时代，冇呢、這个即係个咁嘅大时代啊。啊，唔系郑少秋嗰度就唔会有，冇人会识佢添啦。 冇 嘅。O K， 佢亦都未必会入去港澳办，佢可能做第啲嘢。 第二 ，O K， 佢真系要多谢翻佢，佢、啊、最真嗰条友啦。 边条友啊？ 彭定康啦。 嗱，彭啊 ，O K， 嗱，逐个 O K， 嗱咁你讲彭定康，多谢佢咩先 ？O K， 冇彭定康，老实讲，佢、啊、就唔会上到咁多头条嘅。第二 ，O K， 嗱，就佢系当年啊，同彭定康即系过招嘅最多嘅一个人啦。 其中一个咯。 啊，绝对系最多嗰、那个，我可以话俾你听， okay. 绝对系最多个。譬如话。屌鳩佢嘅千古罪人啦、啊、即係呢個92年提出嘅95嘅政改嗰、那個嘅即係彭定康提出嘅新九組嗰、那個嗰、那個方案嘅屌鳩佢千古罪人啦，到後尾到最後就老平就落閘啦，冇呢個直通車啦，呢、這個95年嘅立法局呢就唔會順利過渡到97嘅立法會啦等等啦，咁呢啲咁當年呢其實係咁樣嘅嗰、那個勢力範圍啦，首先呢同香港前途有關呢其實呢就有兩個組織㗎嘛，啊今就同而家唔同㗎，今時今日最惡嘅組織係喺香港係最惡係邊個啊，中聯辦啊嘛，中聯辦其實等於喺香港嘅一個市委嚟㗎啦嘛，譬如張曉明其實根本就係個市委嚟㗎啦，好大其實好大權力㗎嘛。但當年其實嗰個權力嗰、那個、因為未第一未過渡未回歸啦，咁、然之後同埋就係因為國務院底下嘅港澳辦其實係主宰住成個談判㗎嘛，咁所以呢當年嘅國務院呢嗰、那個勢力範圍咧係大過呢個當年嘅新華社嘅、即係中聯辦嘅前身噶嘛。咁所以點解老平咁緊要咧？譬如老平嘅之前嘅就係基彭飛啦，80年代就基彭飛啦，咁都係好撚惡耶噶嘛。跟住就再到就係、是、到90年代就係到老平啦，90年代初開始。咁然之後就陳佐洱嗰啲就係就係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嚟噶嘛。OK。咁然之後阿老平就升到去主任㗎嘛，咁然之後就主宰住個談判啦，第嗰時成10几20几轮嘅談判啦，咁有呢個英方呢邊譬如主要有彭定康啦，92年開始嚟咗做港督之後嘅彭定康啦，再譬如話駐中國嘅領事麥若賓啦等等啦，咁然之後就再加一大扎英國外交部嘅人啊等等啦。咁成個 picture 係咁㗎嘛，我哋講嘅就係話首先頭先你講彭定康，咁彭定康今老平嘅死其實就用咗3个字去形容佢啦、就話佢係一個 intelligent public servant， OK 嗱呢個呢嗱又要學英文啦，又學下英國人呢一種呢 幽默式 陰險式嘅幽默 ,OK 係非常陰險嘅幽默嚟㗎啦，首先即係我睇呢3个字，我首先我睇3个字，我對今時今日香港嘅傳媒咧係極度失望，基本上冇人解讀過呢3个字嘅。OK， 我就真係見唔到啦。如果有你提翻我，我亦都唔相信香港啲傳媒咧唔知道，只係唔夠膽講。嗱呢啲咪就係我哋失去嘅自由咯。我哋頭先第一次講嘅，咁我冇人講，咁我講俾你聽啦。呢3个字梗係精彩啦，先講。 第二同第三個字 public servant， OK， 嗱我話俾你聽，彭定康就冇理由唔知嘅，但係從來咧喺英國人眼中係唔會用 public servant 去形容一個中國共產黨員嘅。嗱，如果喺英國咧，通常形容一個中國共產黨員啊，或者一個中國嘅官員咧，好簡單嘅啫，只係會話嗰個人係一個 official。official 就係官員㗎喇，就已經講咗㗎喇。喂，佢死咗用一個 public servant 去形容佢呢，簡直係精彩。你知唔知，因為你呢、這個係一個呢、這個如果你英一個英國人嘅傳統， public servant 係有定義嘅，大佬。一個 public servant 係一定 appointed 或者係 elected by 個 government 嘅。而呢個 government 呢本身亦都有一個定義，喺特別喺英國，因為英國一個幾行咗幾百年嘅一個民主嘅國家 ，OK， 係一絕對一個 democrat 嚟噶嘛。喂，個 government 係選出嚟噶嘛，係有人民嘅認受性噶嘛，係有代表性噶嘛。所以一個 public， 所以你唔可以亂咁用 public servant 去講一個人嘅。嗰、如果嗰個人係一個公僕。公僕啊，中文叫做 系 人民嘅仆人嚟噶嘛，系有人民嘅选择喺入边噶嘛。喂，佢绝对唔会攞 public servant 去形容一个共产党员，咁呢个咪就系一个抽水咯。啊，即系我又赞你，但我其实系 remind 俾人哋听吓、啊，你唔系一个 public servant 嚟噶嘛，系一个反话嚟噶。OK， 嗱咁就然之后第一个字就更加精彩。從來冇人咧用 intelligent 去形容嗰個人㗎。你嗱，我問阿的，你知唔知？即係嗱 ，intelligent 聰明 ，OK 喺用中文就哦，呢個係一個好聰明嘅公僕 ，OK。但係有咩係有個貶義喺度㗎？啊，如果嗱，喺當年咧，如果你揾翻喺彭定康嘅嗰本 回憶錄， 人哋幫佢個唔記得邊個幫佢寫嗰本咧。嗰本入面其實佢都有形容過魯平，短短一兩句，咁佢都話佢係好精明嘅一個人，佢係用一個字類似，如果我冇記錯係 wise 嘅啫 ，OK， 就係 wise 嘅。intelligent 咧，你好少會，你叫佢好少見到有條友喂，譬如摸住個僆仔個頭，this is a very intelligent boy 咁樣，好少嘅，因為點解咧？你如果用中文譯翻，呢條僆仔啊，古惑仔嚟噶。intelligent 係有一啲特務啊，嚇咁嘅意思㗎，你明唔明啊？即係所以係唔係啊？係啦，好溝橋嚟嘅。你如果係真係讚佢，好簡單啫 ，wise clever 就搞掂㗎啦。你特登要用到個 intelligent， 所以嗱呢三個字咧，你又證明到今時今日咧，彭定康仍然好記仇㗎嚇。 係 OK， 對呢條友，跟住下邊嗰扎咧，佢就話咩？唉，好可惜啦，因為當年嘅大環境令到我冇辦法同阿魯平交心啦。呢啲咧就廢話嚟嘅。但係呢嗰三個字咧就非常之精彩啊！所以你見到英國人 喺翻個事件上係，我覺得用呢三個字係串爆咗佢。 串爆， 因為當年嘅中方過咗六四之後，係屌撚爆咗個玫瑰園計劃噶嘛？個玫瑰園嘅計劃係咩？就係新機場啊嘛。係 啦， 當年係中國人會即係 OK， 當年嗰陣老坑係覺得英國佬洗撚曬佢錢交俾佢啊嘛。 你講開呢樣嘢嗱，又有好多古講咯，就係話你睇翻魯平喺中英前途，唔係喺香港前途裏邊，中英嘅談判裏邊。你就見到呢個人係咪真係好似今時今日大家俾佢評價佢一個 wise 好 clever 有 intelligent 嘅人呢？梗係唔係啦，佢豬氹兜個豬氹兜啦。嗱，從兩件事其實可以睇到，第一件就係你講嘅玫瑰園啦。當年呢，嗱好多僆仔唔知呀，佢反應係點呀？當香港政府宣布將會整個新機場千零億啦，咁佢講咗一句說話嘛，一句說話講咗三次，你說怎麼辦？你說怎麼辦？你說怎麼辦？記唔記得？ 係 咪先？嗱，呢個你事後睇翻咪傻閪咯。佢係真嬲嘅。 但我又唔怪佢喎，我又唔怪佢嘅原因係當年喺班大陸，即係呢班大陸嘅老屎忽眼中，千零億係咩啊？天文數字嚟噶嘛？ 嗱，呢個就嗱，其實咧，佢呢度有兩個層面你要分析嘅。第一就係、是、 千零億喺佢眼中鳩咁撚大啊！咁今時今日睇翻係咪一個好戇鳩嘅事？其實根本唔係咩錢嚟噶嘛，係咪先啊？佢低估咗香港人嗰個揾錢嘅能力啦。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先仲更深層次嗰個咧，你都唔明啊！其實佢要嬲咩？你冇同我商量啊嘛，呢样先紧要啊嘛。嗱，呢啲咪就系、是、喂，呢啲咪就系中国嘅官员咧。其实你唔好理佢系共产又好，唔共产又好啊。佢同喺一百年前清朝嗰啲，其实冇两样啊。第一，佢嘅国际视野好细啦。第二嘅就系佢咩都要讲情面噶嘛。 你讲呢个 point 咧，除咗你讲情面之外，你讲呢个 point 咧，大家从呢件事上边。你就講商量咧，你去睇翻中國特別共產黨人點、樣同人傾嘢，就係話咩咧？ 係 佢已經係覺得你第一當時嗰笪地方唔撚係你噶嘛， 係 佢就已經覺得係我啦。係、 okay? 啊，冇錯冇錯。 點解佢會覺得唔同你商量嘅原因係、因為喂屌你老尾，覺得呢笪香港係我啦嘛，你做乜搞嘢啫？你萬事都要同我講嘛。呢個第一個 point， 第二個 point 嘅係。共產黨同人傾嘢嘅時候，佢有既定原則係同你傾咗噶， 有個設定嘅 agenda， 冇錯啦。 你打爛曬， 係啦，所以點解佢咁興啊嘛？嗱，呢個第一件事你睇到老平嘅戇鳩啦，其實其實點會 intelligent？ 第二樣你見到嘅，第二樣可以反映到佢唔 intelligent 嘅就係、是，咪就係、是、千古罪人嗰單嘢咯。嗱，你如果你事後睇翻咧，彭定康嘅新九組其實係幫你噶。我想同你讲，喂大佬啊，系因为我冇乜做功课啦，可能我有啲资料上嘅错误啦。加咗九个之后系30个功能组别嘅大佬啊，咁然之后就吓咁嗰阵时叫做新九组啦。嗱、啊，咁佢又出嚟就大屌啦，屌到拆天啊，就话彭定安系千古罪人，仲要斗毒，就然之后就冇直通车啦。但系你事后睇翻，其实彭定康嗰个方案。 系帮 系顺住你共产党嚟噶， 廿一直 加到30啊嘛，跟住嗱一阵嗱我可一阵可以再讲讲，即系嗱你我先要讲就你从呢两件事你就见到佢其实所有嘢根本唔系 rational 嘅，系 emotional 嘅， 系 老平系咪先嗱一样嘅翻翻嚟，点解佢咁嬲？点解要话你嗱彭定康千古罪人？因为你又冇同我商量过啊嘛。记唔记得嗰阵时拿住个方案彭定康上到去，跟住老平就要做一啲好低智嘅嘢，就系咩啊？唔嚟接机，系嘛？ 系 啊，即系啲细路仔咁噶嘛。我应该嚟接你机噶，系因为两个同 level 噶嘛。OK， 系由佢招呼佢，佢 唔嚟， 即系表示一种咧好唔老礼嘅态度。OK， 嗱呢啲你喺当年其实呢啲咪就喂呢啲所谓咩高明嘅外交手腕，即系净系低能啦。OK， 吓嗱系啦，呢度插插你先，所以翻嚟我哋香港，即系、OK， 你问话你嗰代就讲咗六七十年代啦，我哋睇嘅嘢可能系虽然我哋都系僆仔，但主要睇90年代嘅嘢嘛，就系话点解唔信你共产党嘅原因，或者关董建华嘅事情有关就系。因为最后的彭定康，你同你当年的所有人去比的就是说，喂，英国佬高你万物，高你四皮波有余 ，OK， 系咪、啊？ 即系你打落去，你唔能够去打啊嘛，即系呢个就系俾我哋香港人觉得，喂，你咪真系冇料到咯。 嗱，我谂我哋嗱，我冇乜准备嘅，不过咧，即系你讲到咁咧，我觉得咧，其实真系应该嗱，即系今时今日我哋面对即将面对紧呢、这个又再一次面对，其实每四年我哋都会面对一次，就系、是、个政改嘅方案啦。咁、今次可能系比以往更加嚟得即系冲击嚟得更加大啦，因为所谓讲紧嘅一人一票选特首、啊、大佬系咪先啊？究竟呢个系真定假？我哋应唔应该待住先？嗱、啊，我觉得其实即系讲到咁咧。其实我哋应该真係要怀缅一下，或者回顾一下，究竟嗰个千古罪人系边个先？ 系 嗱，我真係想问下你，其实你觉得今时今日香港冇民主，仲即係我哋民主对我哋嚟讲，仲系好似遥遥之路。其实嗰个千古罪人喺边个度先 ？Back to 翻1983年， 1983年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嗰班蛋散。 OK， 頭先提 你就計到去嗰度。 係啦，頭先有幾條友我哋噏過嘅。 嗱，你再噏一次嚟聽下。我想知道你覺得嘅千古罪人係邊啲先？ 譚慧珠係 譚慧珠， 譚慧珠嗰扎人 OK， 然之後冇未到黃國興嗰扎粉嘅， 係咪冇？ 落到去呢扎港老闆去爭取嗰扎。 六百九咪有份咯？ 六百九有份。 六百九啊，六百九啊，差唔多係老平嘅契仔嚟㗎。 咁、 冇老，梗係啦，冇老平點會有？点会有六百九啊？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喂，大佬，当年佢系基本法委草委会嗰、那个嗰、那个系老平钦点呢个年青嘅梁振英入去噶嘛？其实系慢慢开始做佢噶嘛？喂，嗰阵时应该入去嗰、那个，其中另外一个咧，系应该系陈旭祥嚟噶。陈旭祥后屘钓鱼台游水夸咗嗰个大佬，后屘系啊，咁后屘就拣咗梁振，喂，所以梁振英真系可以嗌。佢應該要做孝子噶，上北京，佢都有上到北京啦。嗱，呢啲真係孝子嚟噶。咁咪董建華、懵伯伯其實都要多謝老平噶。啊，喂，大佬啊，選第一屆個特首，喂係國務院操控噶嘛？ 係係。 O、okay, K， 老平係陰點董伯伯噶嘛？嗱，雖然呢、這個又唔係完全關曬董啊老平事，點解咧？因為其實董伯伯係個咩產物啊？係回歸之前嘅前夕，其實中英雙方係壓咗頭噶嘛。你見喺彭定康嘅政府任內啊，嗰、那個行政局入邊啊，係有董建華喺入邊噶嘛。其實係雙方認受呢一個人可以係下一屆嘅特首，然之後亦都咧就然之後咪由任彭定康就揀佢入去行政局，然之後就開始訓練佢咯。嚇、嘅記唔記得要 recall 翻曬呢啲嘢嘅大佬嚇咁嗱，你咁你講啊嗱，你講嘅就係佢有八二八三年嘅時候，中英聯合聲明嘅嗰陣時嘅嗰扎港英餘孽啦。嗱、你嘅個千古罪人啊，我又要咁樣講嗱，我分享我嘅睇法話俾你聽。其實個千古罪人咧，三方面都有嗱，最大責任嘅咧係喺翻自己香港人。同埋英國人，第三我先會數翻去呢個中國共產黨人。嗱點解？嗱我話嗱咁樣解讀俾你聽啊！我嘅睇法係咁，你要睇下香港嗰個民主進程究竟嗱150年，我哋做咗英國嘅殖民地有150年 ，OK？、其實你話其實咧，除咗即係講喺呢個滿清政府嗰陣時啊，割咗落嚟啦，跟住然之後咧就英國人開始點樣去管治香港。其實好早啊，話俾你聽啊，好早已經開始咧，去到民國啊初期啊嘅香港咧，就已經開始醖釀緊咧，要開始一個討論，就係嗰個政改嘅討論㗎啦。每一任嘅港督其實都有㗎，就係話要開放多，係應唔應該開放多一啲嗰個權力俾本土嘅香港人。OK， 點解有嘅咁嘅想法呢？個原因好簡單嘅啫，簡單到無倫嘅啫。因為你管治成本太貴啊嘛，你下下都要話喂大佬，如果我要管一個大佬啊，香港同英國已經隔108,000里啊，大佬孫悟空都頂唔順啦。你仲要鑊，如果我要揾好多英國嘅官員嚟呢度管一個咁嘅彈丸之地，係咪嗰個成本好撚重啊？仲有好多人係唔想嚟噶嘛？喂，唔係個個人想嚟㗎嘛？好啦，呢個問題咪引發到就係代代嘅港督其實都諗嘅。咁你有幾個港督你一定要提啦。你去到翻呢個二戰之後嘅楊慕琦啦、，OK 嗱，如果大家有熟讀一下一啲自己香港本土嘅歷史、不過得今時今日嗰啲本土就唔會睇嘅、，OK， 但係呢啲係真係屬於香港人嘅歷史嚟噶嘛？喂，楊慕琦其實提出過嘅方案係最民主嘅 ，OK， 譬如話乜嘢咧？喂，佢提倡過，我記得啦嚇，即係真係憑記憶嘅就 OK。我記得譬如話佢提倡過呢個市政局啦，三級議會嗰陣時其實淨係得立法局同埋呢個行政局嘅。如果第一個人提市政局呢，我就記得就係好似係楊慕琦嘅。咁楊慕琦提嘅市政局呢，其實呢非常民主㗎。我記得48个席位，48个市政局嘅議員 ,ok? 然之後呢點樣選出嚟呢，全部都係普選產生。但係呢佢就照顧兩種人嘅利益。一種係咩咧？就有16个位咧，就係、 這個華人的 ,ok, 俾華人的 ,16 個位呢就俾非華人的，咁剩返16個位 ,16,16,16 咪48囉，剩返16個位呢就由返呢16個華人同呢16個非華人呢，就大家呢每人呢就可以呢就委任多八個出嚟，即係每邊委任多8個出嚟。咁嗱，佢呢個係非常之民主喎。嗱，佢亦都照顧到當時嗰、那個即係所謂叫做咧廣泛嘅利益啊。即係譬如話嗱，啲代表華人嘅，我俾16個位嚟。嗱，仲有咧就係啲印度啊、尼泊爾啊、英國啊、鬼佬啊乜嘢，總之你係非華人咧，我又俾16個位嚟。然之後再仲有另外剩翻16個位咧，就俾你對策 ，OK。然之後咧，仲有咧就係、是、再 detail 少少，我啊真係唔係好記得啦。譬如話，仲有點樣開放嗰個立法局嘅非官守議員嗰個數量啦，或者就係嗰個選舉嘅資格點樣再繼續放寬等等。楊慕琦係其實喺戰後咧係曾經好想去俾多啲民主出嚟嘅 ，OK。咁、啊、呢個就係解決咗乜嘢，就係話用返本地嘅人去管治返呢個社會，咁、那個成本咪會減低囉。同埋就係咩呢，引入同埋呢就強調嗰個代議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功能㗎嘛、嗯、即係希望就係話將個代議政制呢就開始即係嘅元素呢慢慢去擴大佢、嗯、但點解到最後行唔喐呢、啊、其實呢咪你又要返嗱呢個呢咪就係話呢、這個咪就係駁斥咗阿梁愛詩講嘅香港人欠咗老平囉，調返轉啊，想同阿白髮魔女講，其實如果唔係，如果係冇中國共產黨嘅影響呢，我哋喺幾代人之前呢就已經有呢、這個應該理論上就已經有呢個普選嘅，點解呢？因為英國人永遠喺幾代嘅總督啦，再講嗱，先解釋呢樣嘢之前咧，再講埋啦。楊慕琦跟住咪到郭略雄咯， 係冇錯。 郭略雄咧就嚟到咧就是、完全 ban 咗，簡單嚟講就係 ban 咗 楊慕琦計劃， 楊慕琦嗰個計劃啦、嗯。然之後就將個民主就繼續收翻緊啦。收緊到咩程度咧？我話俾你聽，50年代嘅香港咧。未有第一浸移民潮嘅时候，大约100多万人到，180万人到啦。嗱、啊，你知唔知郭略雄咧收紧到个政改系点样咧？佢一样俾嗰阵时佢一样俾嗰一届嘅立法局咧系有选举嘅、嗯，但系嗰个选举嘅资格就奇离咯。我可以话俾你听，180万嘅香港人口里边咧，就有14000个鬼头 ，OK， 即系叫非华人。選舉咧就只係得個14000个非華人，再加多4000个華人，嗱嗰4000个華人就係所謂嘅高等華人咯， 嗯、 即係話咧嗰個投票個 pool 啊，得20000人都唔夠嘅咋，然之後就係選當時嗰屆嘅立法局嘅非官守議員啦，仲有啲就唔使選㗎嘛，因為有啲就係政府委任啦，同埋呢就係亦都有選舉委員會呀嗰陣時。 咁 你唔好以為英國人冇呀、啊、英國人都我咪所以我咪返嚟頭先第一節講囉。我哋係冇民主過㗎，但係問題就係、是、我哋信得過呢個老世會俾返啲自由我哋咪俾佢玩囉。嗱好啦。我哋讲两任嘅总督，嗱讲埋第三个啊，嗱就属于我嘅年代嘅总督啦，就系呢个麦理浩啦。啊，你唔系麦理浩年代嘅嗬？ 梗唔系啦， 你都唔系啦吓，你冇见过麦理浩。麦理浩帮香港人做到好多嘢啦，我哋都好感恩啦。譬如话九年嘅免费教育啊，仲有个房屋嘅政策等等。但有一样嘢大家不能忘记啊，麦理浩系极度阻止呢、这个。立法局普選嘅大佬啊，特別喺70年代尾，因為嗰個中英談判咧就由麥理浩開始噶嘛， 嗯、 就係傾呢個香港嘅前途啊嘛，同呢、這個係其中嘅元素啦。第二個最主要嘅元素咧，嗱、啊、呢、這個就正正嗱、啊，我就可以一次過話俾你聽，究竟英國人對呢個香港嗰個選舉民主個睇法究竟係乜嘢咧？從來冇變過噶。基本上從呢個二戰之後啊，1945年之後，去到依家，去到回歸，去到1997都冇變過嘅，係乜？你知唔知係一種乜嘢嘅睇法咧？就係話香港嘅民主係不能開放嘅，知唔知點解啊？嗱，麥理浩就一句説話就解曬嘅，佢話乜嘢咧？喂，你要諗下喎， 在香港这个大环境里面，如果我们开放了个立法局的选举呢，你估得益者是什么人呢？麦理浩就告诉你是两种人的，一种是什么？共产主义者。一种是什么呢？民族主义者。什么叫民族主义者呢？在香港的民族主义者就是爱国咯。你明白吗？即是譬如如果你早点开放，当年长毛入了去，长毛都不会跟你讲本土。我不可以诬蔑长毛，我不知道，我不能代表他。即是你明白，他们那一代那些人其实都是民主回归的嘛，他的血里面觉得自己是流紧这个中国人的血，血浓于水的嘛。唔系共产主义都死啊，因为佢系民族主义嚟噶嘛，根本就冇所谓嘅本土主义，或者就系话英国人个盘算就系个亲英嘅主，个亲英喺香港个亲英势力其实好细噶嘛，大佬。OK， 嗱呢种系第一种阻碍香港嘅民主嘅嘢嚟噶啦。呢、這个咧唔系喺麦理浩喎，喺郭立雄嘅年代咧，点解佢收 ban 捻咗个杨慕琪计划，佢收紧翻嗰个选举咧？其实差唔多一样啊。 佢驚啊嘛，郭立雄。 佢驚乜嘢啊？ 喂，佢驚渗透啊。 佢不止驚渗透啊。嗱，呢、這个呢就要咁讲啦。嗱，喺50年代开始，英国人已经諗緊香港嘅前途系点啊。其实佢已经諗到，嗱，我话俾你听啊，你其实今时今日如果你睇返英国嗰啲档案呢，你睇到英国佬呢同中国人其实系打龙通嘅。即係同中國政府同英國政府係打龍通嘅。其實我哋普通香港人就覺得，唉，傾香港嘅前途應該大約就係由呢個麥理浩年代嘅，因為麥理浩覺得咧，就譬如有啲地嘅租約咧，99年嗰啲就嚟到期啊，喂你即係續約有問題啊，咁啊，所以咧合約精神使然咧，就令到佢一定要早啲要傾個香港嘅前途啊，其實錯曬啊，其實喺40-50年代啊，英國佬已經去諗啊，呢個地方。是迟早，其实佢有个结论，后面得咗个结论出嚟㗎，特别去到郭立雄年代。就是这个地方呢，迟早都要交返俾中国嘅。一系就交俾共产党，一系就交俾国民党嘅啫。即系国民党，因为喺50年代国民党仲有机会会反攻大陆㗎嘛。你唔知道共产党会统治几耐㗎嘛。所以佢諗咪冇嘅。其实佢同两边都傾，有长期有一个 channel 系密切傾住呢嚿嘢㗎。所以我成日都问返我啲先辈，我啲长辈，譬如阿毛啊或者阿 Q 啊佢哋嗰啲。我成日问一个问题。其实你觉唔觉得你哋班人，即係如果你睇返譬如新加坡李光耀，你喺香港冇一啲咁嘅人去争取香港嘅民主啊，咁佢就好多好多理论啦，但係简单嚟讲就话冇㗎，香港个环境根本就唔系好似新加坡。嗱，第一就係香港首先当香港真系一个呢、這个就要睇返嗰个环境，香港系一个移民嘅地方嚟㗎嘛。喺50年代好多人移民嚟呢度，根本好多人都系新移民去避难。好多我哋嘅爸爸媽媽、爺爺、公公、婆婆、嫲嫲嗰代呢，嗰啲人呢嘅香港，所謂嘅香港人呢，佢冇條根喺度㗎嘛。咁佢係諗住遲早都會走㗎嘛。香港嘅政制同佢哋有乜嘢迫切嘅關聯先？冇㗎嘛。好啦，然之後仲有呢，連嗰啲英國人，其實喺嗰陣時嗰啲英國人都係㗎嘛。喂，我喺呢度最多吃幾年嘅啫。喂，已經求其俾啲特權我就得㗎啦。我得鳩閒同你理乜嘢叫做政制咩？咁所以呢個咪就係香港的命運囉。香港嘅命運就係根本我哋前幾代嘅人冇人去為香港嗰個民主努力過㗎嘛。咁所以點解50年代郭立雄嚟到香港，第一樣嘢咪ban鳩咗個楊慕琪計劃先啦。搞咁撚多做乜？仲有咩？你搞，如果你跟住楊慕琪嗰條路去搞嘅時候，喂，有風險㗎嘛。因为嗰阵时就已经有麦理浩预示到嗰样嘢，就系咩？你一开放咗嗰个选举啊，成个立法局随时系俾共产党控制，又或者系俾国民党，唔系赤就蓝噶啦，系咪先？喂，你系控制唔到噶嘛？喂，大佬，我作为一个威权，我梗系将啲嘢全部收起晒所有权力，由我 你 去、 okay、 去控制就最好噶嘛？ 你要咁样讲翻嘅，麦理浩点解会有咁嘅谂法？因为有六七 ，OK， 六七嗰阵时亦都见到左仔嘅威力，即系冇谂过。當時嘅所謂，可唔可以公，係咪工黨呢？嗰陣時類似啲 公字头嗰啲嘢啦， 工人左翼嘅党派啦，你咁讲 嗰扎嘢，冇谂过系渗透得咁紧要嘅，令到个当时嘅即系英国人都冇谂过，咦咁犀利嘅即系。 啊，咁又唔系咁讲嗱，你其实从来英国佬都冇低估过共产党嗰个渗透 ，OK？ 嗱，我话呢个你错噶，其实如果你话你讲六七嘅暴动，其实只系更加强化英国嗰个睇法系正确，而跟住咧。佢哋然之後喺麥理浩嘅年代有所謂叫做就係話叫做民主抗共啦，即係同埋事後我哋睇到揭發，即係而家因為好多 open 咗嘅英國嘅檔案，其實你睇到譬如話你見過其實原來英國佬長期有監察住即係啲譬如話培橋嗰啲中學啊，幾時幾日啲阿 Sir 做嗰啲乜嘢啊，當年曾玉成做嗰啲乜嘢啊等等啊，所以長期有人監視住佢，冇從來冇低估過呢樣嘢。但六七只係話咧，六七暴動之後咧，港英個政府咧，其實佢會更加對嗰個當陣時嗰一代嘅年青人更加做多啲嘅嘢，譬如令到佢哋更加西化。仲有一樣更加緊要嘅就係咩？就係、是、咧，阿曾蔭權呢一代嗰扎香港人咪得益者咯，就係、是、咩精英制啊嘛。你見到個香港政府突喺六七年之後，其實請咗好撚多華人入去做公務員噶嘛？其喺六七前冇咁多噶，好多位係好多啲，譬如話特別啲 senior 嘅位，啲鬼佬做嘅下放落嚟啦。點解？因為其實就係想洗幫你洗腦啫嘛。其實都係洗腦嚟噶。然之後咪香港人精英化咯。咁你咪喺個香港社會度製造咗一大扎今時今日嘅所謂嘅精英咯。曾蔭權呢啲咪得益者咯。OK， 嗱咁呢個係一路，所以我就第一個其實不開放民主啊！我想同啲僆仔講嘅啫，其實係英國政府嚟噶，其實第一個千古罪人係英國政府，所以你而家今時今日攬翻支英國旗出嚟咧，你要諗清楚究竟你想做乜嘢先 ？OK 嚇、如果你唔知道，你唔去睇香港嘅歷史係冇得搞。好，再可以舉多個例俾你嘅，你講你話喂。咁唔係啊啩，彭定康咪好嘢囉，好人嚟㗎嘛，嗱佢嚟到嗰五年梗係唔係啦大哥。嗱呢、這個咪要返返去講下啦，佢嗰個九五政改方案囉。點解佢會加九，我想問你知究竟有冇人知道點解佢要加九個新九工人組別先，所謂新九組。其實嗰個目的係乜嘢先，你知唔知啊？ 唔知，我都唔係好知。 簡單話俾你聽啊。因為長期傳統嗰21個工人組別咧，喺呢個1991嘅直選 ，OK， 92嘅直選 ，OK， 喺92嘅直選咧，跟住然之後彭定康咪92年嚟嘅 ，OK， 佢睇曬所有嘢咧，其實佢已經見到一樣嘢，就係乜嘢咧？中國嗰個共產黨嗰個滲透啊，已經係好犀利啦 ，OK。舉一個例就係咩？喂，嗰啲功能組別咧，當年咧係公司票嚟噶嘛？ 哦，明啦。 然之後中喺香港有好多嗰啲所謂中華廠商會啊，或者咩香港商會啊嗰啲噶嘛 ？OK， 咁以前咧以為咧呢啲咧全部都係大部分都係親英嘅，但係去到90年代初咧已經開始變化啦，有變化啦。嗰、那個變化係乜嘢咧？如果你睇翻，如果你得閒冇屎屙咧，你抄翻啲當年嘅數據，你睇下喺92、93、94年嗰幾年咧，嗰啲香港嗰啲商會啊，嗰啲會員咧，喺一年裏面新登記嗰啲會員咧，係等同佢，我諗佢哋由開檔到即係幾十年啊，都未試過有咁大嘅數量嘅，即係一年突然間，譬如我記得中華廠商會嗰啲咧，突然間一年可以暴增900個會員啊！八個會成千個會員噶，喂一年都以往呢一年可能得兩三個就冇可能有咁多，咁嗰個點嚟咧？嗰、那個就係、是、其實就係共產黨嘅統戰開始發揮威力啦嘛，就開始喺呢啲商會度滲透啊嘛，咁佢喺個商會嗰個勢力龐大咗嘅時候咧，以前嗰啲工人組別咧係公司票嘅時候咧，佢咪可以左右到邊一個入到去個立法局嗰度代議咯，個代議就係代嚟代去，就係代邊個議咋嘛。咁所以彭定康就要製造多九個新增嘅功能組別出嚟囉。佢個目的其實就係想製造自己嘅勢力咋嘛。嗱，譬如話你今時今日嗰啲仲喺度㗎，譬如嗰啲咩影藝界啊，跟住娛樂界，不過而家嗱，所以我咪話點解老平啊係要多謝彭定康呢？其實佢做咗個新九組出嚟呢， 歷史話俾你聽，去到今時今日啦，嗰啲阿彭定康當年整嗰啲功能組別出嚟嗰啲，全部其實都係俾民建聯嚼曬佢噶， 嗯， 係咪先？但係你而家你今時今日問翻彭定康，話彭定康會唔會咁答你咯 ？Who cares？ 我拍個囉柚走咗啦，我撚事啊！你自己搞，喂，你哋自己食我嗰套噶嘛？你當年唔食阿兄姐嗰個六十直選啊嘛？叫咩？兄姐嗰個係咩啊？兄姐嗰陣時啊，嗰個係六十直。立法局議員咧全部直選啊嘛，將香港劃六十個區啊嘛，單打獨鬥票多者勝啊嘛，最簡佢你知唔知阿兄姐嗰個當年爭一票啫嘛，咁邊幾個人出賣咗香港民主啊？嗱，唔係啊，譚慧珠嗰啲啊，會點啊嘛？記唔記得？李華明、狄志遠嗰站咪係咯？嗱，今時今日啲會點有邊啲人啊？你話啊？做官全部都做晒官嘅就係啦，係啦，張炳良啦，仲有阿白公自創嘅發言人啊，邊個阿馮偉剛啊，呢全部會點啦？喺呢個 care 人嚟㗎，當年咧把口係咁樣嗌民主㗎嘛，所以睇翻香港歷史咧，好有趣嘅。咁呢個咪話俾你聽，即係我講咁多啲嘢，就係話俾你聽，其實幾樣嘢啦，英國人從來都冇俾過民主我哋啦。呢、这個第一個千古罪人啦，第二個千古罪人係我哋自己啊，包括傑斯有份嘅，就係、是、我哋呢班抵撚死嘅香港人啦。因為我哋以前係唔在意噶嘛，仲有一種勢力啊，喺華人喺香港喺當時香港個社會嘅社會裏邊，喂大佬，其實仲有一個階級係我都未講啊，係阻礙香港嘅民主噶嘛，就係乜嘢？咪就係、是、商界咯， 嗯、 喂。当阵时香港唔系香港嘅商界啊，嗱、这个你不得不知噶。嗱，我举一个例啊，因为呢个人咧一定要讲个人咧，因为呢个人即将可能喺今次嘅待住先政改唔过原地踏步之后，佢可能会喺小圈子选举里边再一次出嚟挑战梁振英噶啦，已经做紧王噶啦，呢个系懵八八马房噶吓，嗱唔系讲梁锦松啊，啊懵八八马房原来有两只马，而家话俾你听，一个系梁锦松，一只就系知边个？边个？ 九仓， 九仓啊嘛，吴光正咪系咯，嗱吴光正系个咩人啊？吴光正啊 ，OK， 喺九嗱第一届特首出嚟选过啦 ，OK。如果你睇翻九十年代，吳光正係一個好能夠代表香港商界嘅一個好有代表性嘅人物嚟嘅。佢個理念係乜？如果嗱有朝一日，如果吳光正做咗特首 ，OK， 你以為佢會幫你揮民主啊？你真係喂，你啊真係錯撚曬。九十年代佢已經講過，喂佢嗱佢嘅 belief 係乜嘢咧？佢覺得香港係一個商業城市 ，OK。民主同商業城市係對抗嘅 ，OK？ 喺一個喺喂大佬，因為點解咧？喺一個冇民主嘅社會，嗱、这、呢個就係吳光正嘅 belief 啊，先可以保，先可以即係可以點講咧？可以保證到嗰個不變性咧，唔會個衝擊冇咁大噶嘛。 嗯、 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是。佢要啲嘢全部 under control， 咁你嗰個商業呢先可以發展㗎啦。呢啲呢就係九十年代香港嘅商人呢諗嘅思維嚟嘅。香港嘅商人係從來都唔相信有民主㗎嘛。喂，如果你睇返，如果大家揾返吳光正啲嘢睇呀。嗱，今時今日佢出過嚟話屌過泛民，跟住就話呢一人一票五百五百萬人選特首係一個好值得待住先。九十年代佢唔係咁講㗎，喂一人一票呢係唔應該行㗎 ,ok? 香港係唔應該有一人一票選呢樣選嗰樣㗎，呢、這個就係吳光正諗嘅嘢。嗱咁所以我就話呢啲咪又係千古罪人囉。呢啲人喺九十年代開始吳光正啊或者甚至係李嘉誠啊、鄭裕彤啊，喂呢啲人係唔會希望香港有得到有民主㗎嘛，因為呢個咪就係利益囉，講嚟講去其實就係嗰個資源分配囉。再簡單啲講嘅就係、是、喂我今時今日食緊個麵包囉，點解個麵包要俾你食啫？呢、這個就係呢個咪就係嗰個思維囉、 嗯。 第三你先數到去中國共產黨人啦、啊，中國共產黨人有冇阻礙香港嘅民主嘅因素？當然有啦。如果冇佢哋， OK， 英國佬可能會比香港嘅民主行快啲。英國佬之唔比香港人個民主行快啲，其實就好驚香港被赤化嘛。OK， 佢然之後你先再去睇究竟呢幾十年中國共產黨嗰個喺香港嘅滲透究竟嗰個程度去到邊？呢、這個都反而係其次，但係嗰個 trigger point 呢，其實就係、是、其實好多就係因為即係喺英國人嘅一念之差裏面囉。 嗯 ,ok, 差唔多 啦。唉，即係講老平可以講咁多嘢呀。繼續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先啦，又聽下歌仔啦，咁啊搵多個都係屬於工人階級啦，嚟自呢、這個都係 Lancashire 嘅，如果我冇記錯，咁啊一個就係當年啊好多女仔都好鍾意佢一位歌手嚟嘅，屬於呢、這個利物浦嘅時候都係 Merseyside 嘅，我記得 Rick Astley 一路諗緊 Rick Astley 係咪都係好似 Merseyside 嘅人嚟嘅，咁啊當年都有一首好好聽嘅歌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咁啊都係屬於一位工人階級出身嘅歌手嚟嘅，我哋第三節翻嚟再繼續。 Let you down.